響東急碰正個日本娃娃，對眼特別大，仲有尖尖嘅下巴，有啲似中心名菜，唔係講假，趣怪又特別，直頭日本化。求愛敢死隊，我屬於三家，最注重浪漫，又夠風騷夠肉麻，戴起副紫色太陽鏡，人就瀟灑，百五磅魅力。实行大轰炸 ，Hello， 空难话，小姐你好吗 ？Watashi wa Hong Kong no machi des， Anata wa totemo kawaii， 实行用夹文跟佢 friend 下。同佢去 happy， 跳上架 Toyota， 去晚饭直落。舞于卡萨兰卡，趁高兴飞身上台唱 Careless Whisper， 再散步月下，连随幻想下，娶咗娃娃即刻就变晒身家，洗衫煲汤抌骨脸背脊递茶，1997嗰阵冇有洗怕，实行住原宿开间 sushi bar。找数3008，成份身家，佢笑住仲话。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 陪佢翻 lobby 企正个日本爸爸，佢眼啊骨骨，大喝声。 なんですか？ 阿女佢今年唔够16.5，佢剑到10段，话同我练下。Sayonara。